奇迹。但愿我们感动天，我们能感动地，让我们生死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记得，可我快。

生命仍在前面，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，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，愉快被爱在身边。 最怕